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咪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我喜欢十点，我喜欢十点，因为十点钟又可以见到两位拍档同各位做风骚快活人。我是小张张， 竟然要客家婆， 哎呀， 请点啊，黑埋气太傻，笑呀呀！ 我是万强，今日我升咧， 要唔万强啊 ？All I know is win。 All I know is win， 系啦，即系我净系识赢， 系啊 ，All I know is win。好大风咩？真系 犀利啊！你 我嘅字典冇输呢个字。 好好好，拜拜。 睇下顶。 喂，好，三小时节目马上开始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今日除了我哋三个，仲有呢个 AI BB， 仲有当然客家婆来了。 我要、哦、 你知，我今日 三年， 我改名， 冇用嘅。 我一话俾你听，我叫咩名？ 你冇研发啦，你上次南开就有窿窿啦。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Come and find me, my name is Macarena. Always at the party con las chicas que son buenas. Come join me, dance with me, and all you fellas chat along.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好似我哋有节目啦，我想讲一样嘢，第一食完早餐未啊？ 食咗， 食啦。 各位听紧嘅食完早餐未啊？我可唔可以讲少少咧？可能咧，真系 令人不安。 我食紧嘅， 唔系不安嘅， 或者惊嘅。 嗱，我尽量即系尽量将佢即系美化啲啦，咁讲啦吓。咁人咧就有大事小事啦吓，即系。 卫生方面嘅大事小事啦咁样。咁见到网上有个人咧就问大家啦，啊，听，因为佢觉得自己有呢个习惯，佢想咧系咪个个都有咧咁样？佢咧佢人生嘅大事嘅时候咧，佢一定咧系唔能够着任何嘅衣服嘅。 有，我有朋友系咁嘅， 系啦， 系。 我真系冇听过。 有。 佢话咧呢个咧对佢有时都困扰嘅，因为譬如你行下街，喺啲嘅叫做 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但系 你个习惯呢样嘢就系令到你蛇行蚁走。一定要做翻你平時做嘅嘢，佢就覺得最需要有啲 toilet 咧，真係勾都冇嘅，即係你完全你譬如身上嘅衣服你掛喺邊咧，咁但係佢又話咧，佢慣咗咧係一定要咧赤裸裸先能夠可以咧係做得好。 對唔住，我想問呢個係男定女啊？ 男。 男仔啊，哎，有时去兜兜嘅时候，咁咪好麻烦咯。 唔系啊，佢个大事 哦，佢要做大事， 大事啫，小事梗唔系啦。 哦，话小事都谂过，都好大件事，即系佢每一次都系大事。 唔该，啲人出一出去， 要摆个啲 partition。 系啊， 咁啲网民就好多意见啦。有啲人，哎，我都系咁噶。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佢有原因嘅，佢因为咧，通常咧，佢都会。感觉自己出晒汗， 嗯， 感觉啫，因为个人嘅感觉好难讲嘅，嗯，出晒汗，咁所以咧，佢觉得咧 唔想啲衫湿，整污糟 咁样咯。 我有个朋友系咁， 系咪咁啊？ 女仔嚟嘅， 系 系啊，佢唔，所以佢唔可以喺出边嗰度咧，就系办大事。佢一定系翻屋企嘅，因为有一次嘅就系大家咧谈笑甚欢，食得好开心，佢突然间话俾我 赶住翻屋企， 搞傻啊！八点钟约你，九点钟翻屋企，我话你咪傻噶，佢就话你唔明，跟住我做咩事？佢我肚子痛，我肚子痛你咪去洗手间咯，佢唔得，我要除晒先，除晒所有嘅嘢，我先至可以去，所以佢一定要即刻翻屋企，佢系习惯嚟。 真 系 有人 有啊！ 但系其实佢系困扰噶吓， 系啊， 网 上嗰个都系困扰噶， 佢千祈唔好肚痛咯， 系 唔好话有啲突然而来嘅嗰啲，即系呢啲咁嘅情况。 我有个朋友又系，佢逢亲呢啲咧，佢一定要翻屋企，佢， 嗯， 唔可以喺出边。 咁就唔关除唔除衫事， 系啊，即系佢另一种系啊，除非你话去酒店。 哦，我都有识得呢人，佢， 啊， 真系唔可以喺出边， 接受唔到，完全接受唔到。 靓嗰啲都唔得啊，即系酒店就得嘅， 酒 店 好啲，即系佢话意思酒店你 OK 咯， 酒店房咪 OK 咯，嗯，但系其他商场， 酒店房即系你知啊， 即系佢 下边嘅 lobby 嘅， 佢如果系住酒店就得，其他所有即系佢住。 即系污糟少少都唔得咯， 佢 一尘不染咯，喷埋香水嗰啲咯。 如果你话住酒店都唔得嘅，咁即系佢唔可以去旅行嘅。 系啊，佢得，佢得，佢得， 系 咯。 即系而家讲紧嘅就一般嘅，佢唔可以 啊。商场啊，嗰啲完全唔得，其实都几烦嘅。 系烦噶， 好烦。 因为你呢样嘢有时叮当响起上嚟个肚，你就要去噶啦。你要拣地方又咪咁？如果你住喺屯门，咁你点啊？我就算而家你赶翻去，去到中途，你都可能已经 危 险。好危险，好危险，系咪先？所以呢啲习惯最好唔好有，系啊，咁啊。 但系呢啲习惯系唔系养成噶嘛？系嘛？ 我觉得系由细到大嘅，养成嘅。即系你第一日无端端点解会 除晒衫 嚟 去 咧？系咪？梗系可能嗰一日好热，或者嗰日个 toilet 唔知好焗咁样。咁由嗰日开始，你发觉咦 OK 喎，咁又几舒服。 我觉得可能佢由屋企开始啊。 系啊， 唔系其实有边一个人会觉得咁样唔 OK 啊？有時就係講真啦，我哋唔係講啲咩嘢啊，即係我哋講啲習慣咋嚇。 係啊， 即 係 其實真係噶嘛，你有時你都會試過係咁樣噶。譬如可能你沖涼之前，但你想去咗去洗手間， 嗯嗯， 喂，你真係噶喎，赤條條咁樣喎，去洗手間係真係 好 舒 服 噶喎，點解啲嘢勒住啊？ 係啊，係啊， 我真 係 好少 啊， 我真係好少。 你唔會噶？ 我比較少。 你穿哦，咁嘅 襪都著埋， 順便沖涼嘅時候洗埋件衫。 但係 真係有見過， 係冇著鞋啫，襪就真係有著。 頂帽有時都會戴。 喂，好啦喎， 大帽啫， 底線咯，底線都到咯喎，學阿爸小強，底線都到咯。 所以我咪就係話，即係其實你呢一個咁嘅習慣嘅就係從何而嚟嘅？你一定唔會由細個開始噶嘛，係嘛？係， 我識得一個人啊，唔好問我邊個嚇。咁咧佢咧係。唔能够坐喺任何嘅翅板，包括屋企 啊，屋企都唔坐， 系啦，就是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就啲长辈话翅板系污糟噶，但系其实长辈当时讲嘅呢个说话喺街上面讲，咁点知咧佢就剔咗做一个叫做好似入咗脑咁样，系啊，咁所以佢系任何翅板。都唔錯嘅。 姓咩啊？嗰個人 唔能夠講俾你聽。 梗係明啦，咁點會知啫？呢啲咁密、咁秘密嘅嘢，係咪先？嗰啲 佢係練就咗呢個少林嘅踎腿功嘅。 唔係踎腿功，我覺得係點解唔好？ 冇啊，冇啊， 點解唔好？ 嗱。你以为踎次就好，你如果坐次真系唔好踎。 点解唔好？ 我唔得 懒噶， 会有人踩烂 唔系啊塔啊，佢只系踩地下，佢唔系踩上去啊，系啊， 系啊， 即系嗰叫坐空气凳、啊。 你个理解都好奇怪， 坐空气凳啊， 坐空气 凳 啊，你唔系话踎上去啦，而系个 pat pat 唔掂住嗰个翅膀， 踎上梗系唔好啦，因为好似有新闻试过你。踩爛踩爛 嘅，好唔應該嘅， 而且都會踩污糟。 下一個用嘅嗰個唔衞生咯。 不過空氣唔得咯，我 你唔得啫，你個肚咁樣，我得 嚇你得， 我得有時 咁女仔會多啲， 女次會多啲咁嘅情況。 練就咗呢個功夫啦。 啊，坦白講，我真係會覺得係幾咁唔衞生嘅，尤其是你出邊你去洗手間，係啊，我有時我會咁做嘅。 哦， 係啊，我會咁做嘅。 各有各啦，總之就係大家 日本嗰啲係咪應該信得過啲啊？感覺 我都唔會嘅。哦，係啊，我都唔會嘅，因為我唔知道究竟之前嘅嗰一手係點樣噶嘛。 嗯，係啦，嗱，習慣好多啦。 唔關事， 我轉轉話題，唔講一樣嘢啦，費事影響大家啦。有一樣嘢叫睡眠。习惯今日睇咗网上咧，系两个最好嘅睡眠习惯， 嗯、 其中一个啊，点佢好嘅定义系咩呢就系、是、对你嘅脊椎好，哦、保护到咁、嗯、样、嗯、第一个咧就系、是、 你点瞓嘅？ 我打侧，所以系好唔好嘅？ 诶、欸， 打侧有分打咗， 变咗一边麻，面大一边面细。而家仲衰，我左手开始痹啦，朝早起身。哦 你唔转身噶， 系啊，你唔转身， 系啊，你会喐噶嘛？ 我唔知啊，反正我真系而家呢一轮咧， 会唔会唔关你嘅事？ 你唔使赖啦，唔关事 嘅，块 面系长就长，冇话一边重要一边啊，揿扁咗一边。哦，我又唔系好觉，其实都系一块面包，嗰啲好长嗰啲拖鞋包。 咦，龟拖鞋？ 但系佢话有医生讲真系咧，长期侧瞓咧只手系，我依家真系痹。 有嘅，我明白你讲乜嘅，因为我以前识过一个香港小姐，佢就系话咧，一定系要仰卧嘅，永远系要保持仰卧，因为咧佢就系话真系嘅，打侧瞓咧或者左边面或者右边面都好嘅话咧，你有时你会窄到咧就会成为皱纹。 呢、這个系。 咁所以咧佢就系话佢永远系会就系打平躺咁瞓嘅，瞓咗好多年啦，佢真系保养得好好嘅。系、嗯、啦。 不过咧呢篇文章就唔系同你讨论个面有冇松啊，有冇皱纹嗰啲，纯粹讲对个脊椎好唔好啫。 佢、 第一种好嘅睡姿咧叫士兵 the soldier 姿势咧就是、正面躺平，背贴嗰个床啦吓，然之后咧自然地。垂低双手喺两边咁样，咁啊身体重量咧会平均分配。如果喺膝头下边咧配多个枕头，等个背部更加贴住个床垫咧，支撑性仲好， 系好瞓啲嘅。 我比较少用枕头贴呢度贴嗰度，你有冇？ 唔系你用枕头嘅就系摆喺嘅你嗰个膝 头 哥下后边嗰度啊， 晾起少少。 点解我会见到系咁样咧？因为我见到有好多啲照顾病人嗰啲都系咁做嘅， 系 啊、嗯，因为佢哋 血液循环， 因为佢哋长期卧床，所以咧你好多时候你咁样。嘅话咧，佢嗰个脊骨比较贴住嘅话咧，就会比较好啲咁咯。当然你要喐佢啦，如果唔系嘅话，会有褥疮。 嗱，第二个咧就系睡梦者啊，叫 the dreamer， 人体咧向左或者右都冇所谓，打侧瞓，微弯双腿，同埋喺腰间夹一个腿间对唔住，喺腿间夹一个枕头、作为一个支撑，舒缓压力啊。佢呢一种睡姿咧，系最能减轻嗰个加喺脊椎上压力嘅。咁所以打侧瞓未必唔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面会唔会松啊，有冇皱纹，呢个就唔好。因为他这个不是讲一样东西，是纯粹讲个脊椎而已、而他也提到一个最不好的睡姿，我间中会有的，他 说 就是越系趴喺度， 我未试过。 佢趴喺度 咧，呢啲其实你一通常都知 道。系啊，会令到你肌肉咧处于紧绷状态啊。同埋佢如果睡眠时你不停转身，即系又瞓喺呢边又瞓喺嗰边咧，其实唔好嘅，因为你不停交换姿势咧，变换咧就会令心跳加快，咁啊好难瞓得着，同埋瞓得唔冧啊咁样咯。 乜瞓着咗唔系会周围拧嘅咩？ 系噶， 系咯。 我有时都唔知道自己究竟个头系向咗边度嘅，你有冇试过？ 我又冇试过。 你个原本好可能嘅，你个头嘅好可能嘅就系话，哦，就系向住北边嘅。有时我瞓瞓下会向咗东边，成个人歪咗 嘅。 我好反瞓。 你会唔会跌落地噶？ 我又唔会跌落地嘅，我会知嘅，系啊。但系有时就会因为咁样嘅，会搞到我只猫咯。 啊，系啊，佢上嚟， 佢系永远都会瞓喺我只脚嘅后边嘅。咁但系有时如果我系譬如可能原先嘅就应该系十二点咁瞓嘅话，我突然间变咗九点咁， 踩到佢， 会整到佢咯，明白 吗？会唔会砸到佢噶？ 佢会咬我嘅， 哦，系 啊，佢会咬我就咧，我喺你只脚度啊，咁样咯，好笑噶，好玩 噶， 我爱。 哦， 我只猫呢排都成，可能天气开始凉咧，都成日上嚟我张床瞓，我已经让咗一个位俾佢，佢每一晚咧就会敲门。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日上午11:14升空，三个航天员分别是汤洪波、唐圣杰和江新林，其中汤洪波出任指令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中心举行发布会，说神舟十七号的航天员现时状态良好，预计他们将会留住在太空六个月，目前火箭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正常，地面设施运行稳定状态良好。另外，现在在中国太空站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和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今个月31号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有20个候选对象进入最后定选阶段，当中包括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几个载荷专家。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酒泉卫星中心被问到来自港澳载荷专家的选拔情况，他说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在今年8月一共有20个候选对象进入最后定选阶段，有分别来自港澳的几个候选对象进入载荷专家选拔的最后环节，计划年底之前完成全部载荷是完成全部选拔工作，如果通过定选，出年年初可以进入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多处地点，造成多座住宅建筑物倒塌。加沙卫生部星期二说，过去一日以军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704人死亡，当中包括305个儿童和173个妇女。以军报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来，加沙累计有大约5800人死亡，16000人受伤，约旦河西岸就有9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就有超过1400人死亡。以军参谋长哈勒维说，哈马斯将会为突袭以色列感到后悔，虽然他承认目前出于战略考虑已经推迟地面进攻，但是以军为实现目标已经制定高质量的进攻计划，并且做好演习准备。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队在加沙地带散发传单，呼吁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方面提供有关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信息，并且表示会提供奖励和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00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3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9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4.8升11.8，阿里巴巴80.8是升3.6，美团112.9升5.4，小米集团13.44升4.8，盈富基金18.04升4.4，南方恒生科技3.72升1.54，中国海洋石油13.04跌3.8，中移动62.9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84，瑞士法郎0.893，加元1.374，人民币7.31，英镑对美元1.218， 欧元对美元 1.06， 澳元对美元 0.63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466 点，升404点，港金报18,40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5.29 美元，卖出 1,975.8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思婷提提你，康庄道往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是慢车的。一起来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楼街。好啦，一起看看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山顶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一段车多的，车龙就去到果栏附近。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去深圳湾，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 feel 到唔止拍 MV， 佢平时应该都系咁自律。 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播。 MV 中嘅刘德华一朝早起身就已经精神奕奕，准备开工啦。大将唔止运动员嘅，普通人都应该好似呢首歌嘅歌词咁样，每日上场都充满力量，尽力做好自己。作曲蔡晓欣，填词唐天，编曲监制郑楠。 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刘德华登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礼拜三个早上继续我哋嘅风骚爆人吓，咁、 yes. 啊年长少少嘅资深啲嘅听众咧，可能会心里边都记得呢个名称，叫做飞机男，有冇记得呢样嘢？ 飞机男， 咁样噶嘛？佢要系 佢嗰个嘢系成个揽滑， 就 系、 是、个揽滑球。 其實我哋讲紧呢个飞机栏系咪得一个人嘅？全香港系咪只得嗰个阿伯？ 好似系， 系啊，好似就系嗰个飞机栏， 好似系得一个噶。 系啊， 但系我屋企附近都有噶。 而家仲有， 定系新界九龙各有一个噶？ 咁 佢冇理由搭车周围去噶嘛？ 点解冇可能啊？ 但系佢真系，佢系咪咁样个飞机栏？ 我唔記得，但係咧 佢真係咁嗌。 佢嗱我知啊，但係你記得嘛？以前衣裳足都係同一個嗌法噶，衣裳足嘅。 誒、哎，仲有 全部都係咁嗌啊！ 磨教剪鏟刀， 係啊！ 我以前好多呢啲個 好多，好開心。 最經典就 開心， 整咗嘅。 一聽到就會中意 有嘢食啊！ 歌精中都係、 啊， 尤其是係一啲秋天嘅夜晚咧，聽嗰啲哇！你好开心， 拉长个音 噶，冇得食呢个铲刀。啊，以前原来磨胶剪铲刀都有个生意。嗱，点样讲呢个飞机篮咧？咁因为咧有一个网上， 仲、啊、有对唔住，宝沙煲 哦， 宝煲，我唔知啊，佢唔知点解啊，系啊， 煲 咪嗰个 铁线 啊， 煲 咯，系啊， 煲汤嗰啲瓦煲， 所以以前咧系唔会立乱抌嘢嘅，因为咩啲嘢都整翻，鞋烂咗又可以抌翻个嗰个鞋底。 其实好好，我觉得咁样系应该。 而家就乜都系抌啦，咁样样吓。咁啊，有一个网上嘅好大嘅零售平台咧，开始实验乜嘢咧？唔系飞机篮，系飞机药。飞机药系点样嘅咧？就系、是、无人驾驶嘅一啲药物，可能药物比较 urgent 啲啦，紧要啲啦。但系佢迟啲都会逐步咧，就系啦，即系推出一啲其他嘅包裹都系咁噶啦。佢、会点咧？佢你订咗之后，譬如啊马小嘟咁样吓，订咗一啲嘅，佢要用嘅药品咁样啦吓。 系啊，佢失眠呢排系 失眠， 失眠药。 佢一个钟头内啊。譬如而家十点八咁样，十一点零钟咧，佢就已经到你屋企门口啦，好犀利可嗱。当然讲咧，佢个区啦吓，咁就喺德州嗰度，叫德州大学站。咁佢官网就话啦，无人机嘅飞行高度咧系40到120米，系有原因嘅，需要高度。佢呢个咧系飞行障碍最少，唔会撞到人嘅。飞行机用一啲嘅感应器同镜头啦，飞嘅时候可以避开人、避开宠物、避开一啲电线杆。到咗你屋企啦，佢就会降到大约4米高咧。跟住将个包裹经过一啲避震包装，即系可能嗰啲玻璃纸啊咩咁样，就一放，啪咁跌喺屋企门口，你就可以出去拍药啦，咁样样吓，几正。咁佢话迟啲咧都会喺不同嘅地方咧推行呢一样嘢嘅吓，喺英国啦、意大利咧，出年就会开始使用无人机。包裹投递送货啦，但我谂啦，喂，有个重量嘅啫。如果你掟，有时候有啲人哇疯狂咁掟，好多嘢噶嘛，得唔得嘅咧？ 打点解唔得啊？无人机商用嗰啲， 但系你咁样会唔会危险啊？如果你掟落嚟，譬如因为你药物细细包，就算你跌到人，你都冇事嘛。我咁谂啫。 系啊，唔知啦，呢啲 几犀利科技 啊！ 第时 啊，深圳而家都有啦，快递啊，快递食物啊。 用无人机， 用无人机啊！ 我估你一个细细嘅社区系得嘅， 食物都得啊！ 得嗱、哦，无人机我就唔知道，我又亲眼睇过有一个咧，就唔系亲眼睇，佢对唔住，系喺个电子嗰度睇过嘅啫。佢有某一个嘅区域，你喺嗰个区皮，可能你住一个镇系啦，叫做小强镇咁先算啦。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你喺个镇里面嘅嗌嘅任何嘅快餐，佢都会有个机械人。佢会有一条路嘅，咁、佢就会行行人路，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傻咁样。 唔会有啲，唔会有啲贪心精攞咗嚟食噶。 唔会噶，佢所以佢锁住咗噶嘛。咁、你要去到你门口嘅时候，当然佢唔会咔咔咁样啦。咁啊，你见嘅就可能你收到嘅短信啦，我喺你门口。 咦，几好！ 你开门啦，开门咧，你攞嘅时候咧，咁你就有个 QR code 噶，你嘟佢，佢先至会开嘅，你先至可以攞到你哋嘅相关嘅嘢。跟住咧，你嘟佢嘅话，咁佢就好慢用，佢就 几好。 真的好好、啊， 喂，好正啊！呢啲 系 啊，等下咯，我觉得好玩啊！ 但系香港点得咧？你嗰啲高楼大厦系咪先几廿层？佢都唔知道飞去边层俾你，系咪？除非 其实你同佢讲呢样嘢嘅话，我觉得咧香港都好难噶、 啊。系、啊， 你系咪要起码有一个露台，佢先至可以将嗰啲嘢降落到咧？ 系啊， 如果唔系佢点俾你？ 除 非出边噶嘛？ 除非咁咯，抌喺你个座头咯。譬如你住十八座，咁佢就净系抌喺就喺座，你自己落去攞咁咯。除非系咁。 同埋無人機真係唔方便啊！ 咁你失去咗佢嗰個意義 啊！ 佢個意義嘅就係佢送咗去你門口啊嘛，係嘛？咁我就唔係好明嘅。如果係我喺香港嘅話，你可以抌去邊度俾我咯？如果你有露台就 OK 啫，但係如果你 露台都唔方便啊，因為 方便 無人機啊，去到人哋屋企露台啊，私隱。唔得噶， 因为你经过人哋嗰啲窗口， 唔、可以。 咁但系话深圳嗰度咧系点样啊？ 深圳嗰度， 你话得嘅深圳， 系啊，深圳系得噶，但系香港因为嗰个法例私隐条例啊，唔可以去人哋屋企停啊装啊，唔得噶，真系唔得噶，玩无人机。 你试过喺深圳嗰边，即系用呢个无人机叫食物？ 又好似阿 Joy 咁啦，睇新闻啊，同埋话俾我听啊，系有呢啲服务，但系香港咧系真系唔得。如果你譬如话你屋村嗰啲走廊咧，我唔知佢点去啊，入咗去佢又你又睇唔到。2046开咗门，2047佢攞咗咁。 咁啊系，同埋香港。你始终人多地，即人多系咩？你容易撞到人啊！唔同你外国嗰啲咧，地大物博，飞嚟飞去都撞唔到人嘅。 系啊，咁咯， 咁咯吓，科技嘅嘢我真系唔识嘅吓。今日十一点钟之后，我哋 AI BB 班又嚟可以学下 AI。今日讲咩啊？ 嘿，你冇睇碌屎啊？ 一阵你咪知啦。 我俾你讲 咗俾你啦， 我俾你讲一句啫。 快啲温书啦！ 系。新闻嘅呢首《Bad Girl》，仲有十分钟嘅早上十一点钟。网上情知，经典重现。今日嘅主角 Elton John， 应该尊称为艾顿庄爵士 Sir Elton John， 英国籍摇滚乐唱作人、作曲家、钢琴家、演员。自从1967年以来，他和他的拍档作词人 Bernie Turpin 成为创作的伙伴，两个人合作了超过30多张的专辑。Elton John 由小开始喜欢弹琴，不过身为军乐乐队乐手的爸爸就反对他走上音乐人的路线。一直到10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才获得母亲的大力支持。15岁开始，在爸爸应该话继父和妈妈的协助之下，开始在酒吧担任周末的乐手。不过当时他虽然组了个乐团，但是没什么成绩。后来在一本音乐杂志的介绍之下，和后来长期的写歌伙伴 Bernie Turpin 开始合作。

唱作。 但我想问咧，我唔知得唔得啊？但 AI 可唔可以 compose 一啲歌噶，即系作一啲歌噶？嗱，佢写得文章啦，梗可以写埋歌啦。 我哋就系要玩呢啲嘢。 但佢点样作？佢咪乱作噶？嗱，其实我想问咧，音乐应该有章法噶嘛？系咪先？佢都会跟翻嘅，使唔使又学要学咗先嘅？ 系啦，咁我哋不 如就逐個逐個嚟啦、啊、我都今日揀咗三個程式嘅，其實都可以話係收集到 AI 三種唔同嘅方法去創造一啲音樂。咁、嗯、我哋先玩咗呢三個程式， 好， 大家再了解一下、啊、究竟 AI 做咗啲乜 ，AI 做唔到啲乜。咁、嗯、我交俾 Ivy 去 lead， 我會控制嗰個軟件嘅。 哎呀，緊張啊！ 咁第一個咧就係用文字去生成音樂。咁、嗯、其實個原理同我哋之前畫畫一樣，我哋會先俾一個指令佢、嗯，然後佢就generate 一個音樂出嚟啦。咁、嗯、第一個指令，你哋可以同時幻想，或者你哋可以唱你哋 快樂嘅兒歌得唔得㗎？我就咁噏一句得唔得？定係佢要有啲咩 melody line 㗎？佢要有 譬如我第一個咧就係fantasy 嘅風格，你哋會諗到啲咩啊 ？fantasy， 我哋好動漫， 好動漫 嘉年華會咯。 咁我哋聽下 AI 生成嘅效果咯。 即係講 fantasy， 佢就 即係你淨係用文字， 係啦嚇。 Fantasy 呢個好似嗰啲 係啦， 紅蹦蹦又係文藝復興嗰啲咁樣， 紅蹦蹦 好似呢個 fantasy 嘅 ，fan fan 地啊， 麻麻地啦。 但係我嘅心目中嘅 fantasy 唔係呢啲咁嘅歌啦， 係 啦，唔 係 呢一隻咯。 之後咧我就睇咗喎，啊可能會唔會係嗱啲音樂嘢我真係唔係好熟，可能等欣欣咧再補充下。我發現咧。佢 gen 出嚟之後咧，原來係用咗一個 D sharp minor 咁樣嘅 ，D sharp minor 嚇，係咪應該 sharp 或者 sharp 啊？ 唔好意思，真係唔識啊。咁所以咧，可能出到嚟個效果又唔係好 fantasy。咁我話試下咯，啊，不如試下 C 大調啊，節奏快啲啊，交響樂曲嚇，但係都係 fantasy 嘅，係俾多少少指令佢嘅，睇下出嚟個效果又係點。 好啊 ，fantasy 先， 交響樂曲， 你睇我。 呢、這個好啲， 呢、這個好似 friend 啲喎， 係 啊， 呢個 friend 啲， 係啊，呢個 fantasy 啲喎， 呢個似啲電影 trailer， 冇錯， 呢個好啲，豐富啲， 卡通片或者係卡通片嗰啲 fantasy 嗰啲咁樣嘅嘢， 嗰啲幻想曲啊， 冇錯，冇錯， 啊呢個好多。 系咯， 系啊，呢、這个好多。 呢、這个接近我自己会觉得，我理解 fantasy 嘅呢一种嘅曲风，系啦，我嘅 fantasy。 用翻 个 C 大调，即刻光明好。 会唔会咧？我想问下呢、這个 fantasy 比较空泛啲。如果我话 haunted 或者 ghost 嗰啲，会唔会容易啲？或者 love 或者 romantic 嗰啲，会唔会易啲咧？ 可能个效果会唔同、啊， 同埋因为你用 C 大调，大调即系个感觉就光明啲噶嘛。如果佢之前佢就咁，你冇乜都冇同佢讲咧，佢就用咗个小调，用咗 minor 就 系、 是。专业 系啊， 系啊，我都唔知点样分 系啊，会噶。 應該係有影響嘅，所以點解我會有呢個嘗試就係咁解啦， 就係用翻個大調， 係啦，即係俾多少少唔同嘅。 但係呢個博士，我覺得就係同你自己而家呢一個 model 有冇關係啊？即係你訓練佢嘅時候嘅話，人哋點訓練佢有冇關係啊？ 係一定有影響。 即係佢理解 fantasy 係乜嘢先得噶嘛？ 係啦，但係咧，即係喺呢個係一個軟件嚟啦，佢就冇透露到點樣去訓練嗰個模型。咁、但係佢有一啲叫做唔同嘅因素可以俾你去輸入，就例如頭先講唔同嘅風格啦，唔同嘅調啦。甚至个节奏明唔明快啦，咁呢啲就系佢记录咗嘅一啲特征咁样，咁、当你入后你输入嘅时候，佢就会去生成一啲根据呢个特征佢最相似嘅一啲音乐出嚟去做出嚟咯，咁、但系你话音乐上究竟有唔同嘅乜嘢特征咧，就真系又要靠啲音乐专家话翻俾我听， 系啊，系啊，你俾我哋咁多人专业噶啦，你睇下完全冇出过声，你就知啦， 佢系将音乐重新定。 哇！真系呢句说话真系犀利， 好高级啊！ 极致啊，真系极致啊！ 正啊，系啊，讲完都唔知重新定义。 咁其实咧，我哋头先嘅音乐咧就叫做用咗一个叫做 AI 音乐嘅创作助手， 系 咁佢可以通过你输入譬如旋律啦、和弦啦、节奏、和声、音色。編曲呢啲你哋應該比較熟啦，音樂專家。咁咧，佢去進行創作嘅。嗨，小強同學， 你起身未啊？瞓醒未？瞓醒未啊？ 將音樂重新定義嘅嗰位 男人，係咪要俾機會你唱下歌，你先會精神啲啊？ 即係 AI 話我分析唔到佢用緊啲 咩？我想問一個問題啫，AI 創作嘅歌咧，係咪每一次都會唔同啊？譬如嗱，你咪有啲叫做 retry， 我唔想要呢個版本，佢係咪每一次都唔同？ 同啲圖片嗰啲 一樣， 係 每次都唔同噶 嘛？再撳咧，佢又會有少少唔同。 咁如果係嘅話，佢個 copyright 點搞啊？ 呢個真係好～ 複雜的 問題。應該歸我啦嘛，即係如果我係佢 owner， 咁梗係冇理由歸佢，佢死埋嚟咁啊。 嗱，用軟件嘅角度一定要睇下軟件點樣寫，都唔一定係你撳嗰個掣就代表係你擁有。嗱、哦，同埋而家有一啲好多啲新聞都開始出現啦，就係、是、好多人告咧，呢一啲 AI model 訓練嘅一啲公司咧，即係落佢唔知點樣去收集呢啲資料，嗰啲。嗰啲資料嘅來源嘅嗰啲 copyright owner， 即係嗰啲擁有者咧、哦，就開始 你攞咗我資料、啊，做一個根據咁、啊，即係你學咗我嘅嘢，跟住去教人咁樣。 係啊，其實同樣嘅道理唔係淨係喺音樂上邊嘅，喺、嗯、就算一啲文章啊，甚至畫， 啊、 其實都會有呢個問題嘅。不過音樂點解大家咁敏感呢？就係、是、因為 錢嚟噶嘛， 冇錯啦，好多歌手噶嘛， 咁啊 係 AI 集百家大成喎、啊，即係學曬所有人嘅嘢，跟住攞咗嚟當自己喎。 係啊，所以呢、這個。是一个问号嚟嘅，我哋未知究竟到最后、啊、世界系大家点样睇呢件事，或者甚至唔同地区有唔同睇法，都唔出奇。 你唔系小强同阿明明嘅， 唔系啊，我跟住有一条准备考小强同学啊。你觉得头先个软件咧用咗啲咩 AI 技术啊？ 学习咯。 嗰、那个全名系咩啊？ 嗯、 我哋讲咗好多次乜乜学习啊？ 语音 唔系，我哋头先冇讲过嘢噶嘛。佢点样训练呢个模型啊？训练模型嗰个 keyword 系咩啊？ 我真系唔知道。 咁你扣分噶咯？你留堂噶咯？ 佢话算啦，我都冇分俾你扣。 系机器学习，佢系机器学习啦。咁同埋佢有包含埋数据分析啦，同埋佢亦都有加入一啲音乐理论等等唔同嘅技术嘅。咁、譬如呢一个嘅音乐助手咧，就可以好似头先咁啦，本身生成咗一首歌，然后你再加多啲指令，佢就好似同你互动紧咁啊，不断去改善呢个歌。咁你觉得啦，喺现实生活中，你哋会点样用呢？ 即系音乐方面啊， 系啦系啦，呢、這个音乐助手，譬如头先你哋话佢好似啲电影嘅配乐，系咪啊？咁仲有咧， 作主题曲咯， 广告歌 系啊， 广告歌 啦， 整首 风 骚主题曲，佢作咗之后咧，可唔可以叫佢填词啊？ 系得唔得噶？佢填埋词得唔得噶？ 填词就 我哋就有第二案。你們真的很聪明啊，做咩啊今天大家。 不知道 食 咗聪明 嘅。 明 可唔可以俾粒我食啊咁。 唔得你已经太聪明啦唔好。 你太劲啦。 咁呢而家啦譬如啦我想将 AIBB 班带到英国啦。咁呢我系咪要搵一个英国人去录嗰首主题曲啊。 要啊。 咁或者我哋试下首先听一下嗰首。 有兩樣嘢要輸入嘅。第一咧就係、是我其實攞咗 AI BB 班個主題曲出嚟，我好快播一次俾大家知道係咩先。係就係、 是、 呢一個啦。 冇錯，大家係一首歌嚟嘅，其實 係啦。咁大家記得啦，係有段咁嘅嘢。咁、之後咧，你就可以喺啲軟件度去揾喎。啊，頭先講緊英國背景啊嘛，係嘛、嗯？我揾個英國背景嘅人講嘢。 In a kingdom far away.Under the canvas of the midnight sky, 好英國口音啊！ 好英國啦，係嘛？咁呢啲軟件咧最厲害嘅地方就係咁啦，你只需要輸入呢兩樣嘢嘅啫，佢就可以生成到由一個英國口音 唱啊， 唱翻頭先嗰段音， 真係 係啦， 試下 ，baby， 試下咯，大家聽，考人哋講 開心劑。 好，試下先，由英國口音唱出呢一個。 头先你已经唱咗啦， 就 A，变咗阿卡佩啦。A I baby，A I baby，O I baby，O I baby。 好似俾人揸住个喉咙， 系咯， 冇错，俾人捏住。 点解佢咁嘅声？佢咪学我哋啊？ 佢 点解佢好似俾人揸住喉咙？ 嗰个跟住佢去。 我哋都唔系咁样噶 ，AI 嗰个加咗啲英国元素落去，佢认为嘅英国元素。 系啊，当然嗱，我又冇修饰过啦，我都系照咁样去试去做啦。我谂如果你用一啲真系读音嘅一啲音讯去做输入，咁然之后佢就会尝试转成一个英国口音。 AI baby 系啦， 再感谢， 不过有样嘢我都觉得几好嘅，即系佢可以将原本音讯咧嗰个节奏啊等等嗰啲嘢，其实佢都可以做翻出嚟。 系， 虽然可能我谂大家都唔系觉得好英国啦，系咪？ 英国 咁如果系你会点样唱啊？ 可能系咪要揾啲民族风嘅嘢，佢就会即系凸显到，即系譬如我唔知啊，西班牙或者啲好狂野嘅，即系比较有特色啲嘅音乐，因为英国音乐咁你。 好難， 唔冇蘇格蘭風笛， 係啦，蘇格蘭， 正啊！即係如果你聽到嗰、那個， 咁可能就要喺關鍵字嗰度再打。我想要啲蘇格蘭風笛，係 啊，即係嗰啲咁嘅 樂器落去。 rap 得唔得？ 嗱，我補充一點，頭先其實我哋玩咗兩個唔同軟件嘅、第一個軟件咧就係輸入頭先講係啦啲唔同啲風格啊，例如唔同嘅大調啊等等，咁樣去創造一個音樂。啱啱我做嗰個方法咧就係、是。我輸入一個已經係現成有嘅一啲音樂嚟嘅、然之後將佢裏面讀嗰個人嗰個口音咧，轉成另外一啲人嘅口音，所以係兩種唔同。 即 係 其實轉咩國家都得嘅咯喎，印度啊、日本啊咁得嘅咯。 冇錯啦，咁所以喺呢個軟件下，我見到例如有美國啊，其他美國英國為主啦，我見到呢個軟件。咁、我相信揾其他軟件都會有唔同。 客家話咁樣， 咁要客家婆唱。 AI 啊 ，baby。而家我哋可以試下就係另外一種，係嘛？係。 你想試下另外一個語言啊，定係想試下 rap 啊？我哋 rap 啊 ，rap 啊，係啊，我想佢 rap 啊。 即係咁，如果你先試下你自己 rap 啊，我想聽下你 rap 啊。 咩啊 ？AI baby，AI baby， 而家唔會遲。AI baby， 一齊去水池。 系啊，几好劲喎！全部都即场嘅你哋。 哦，咁都可以嘅，可唔可以试下？ 咁首先咧，我哋就要拣咗嗰个 beat 先，拣咗个 beat 底先啦，然后就输入翻个歌词，咁我哋就打 AI baby，AI baby，AI baby 咁样啦。 好啊。 咁然后就拣一个歌手嘅声音嘅，可以。咁 我 哋 要马小强。 歌手嘅声音。 马小强，我要马小强。 但系 即系美国歌手啊，系啊。 咁犀利， 即系呢个 list 未有马小强系咪 ？OK， 要等佢再唱多啲歌先，要等佢再唱多啲歌。系啊系啊，咁然后我哋嚟听下咯。 好， 哇，好紧张。 而家开始， 系啦。 我谂我系冇咁快用到嘅，可能要休息之后。 好啊，我哋之后嘅话翻嚟，我哋可以听到。 紧张啊！我哋翻嚟就听下呢一个。新版嘅 AI Baby， 系啦，用 rap 版嘅 AI Baby 主题歌，耶！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拍动手掌。 大家听紧嘅就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咁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你会仍然继续我哋嘅 AI BB 班嘅。大家系咪同我一样都非常之期待？咁啊，究竟咧我哋生成出嚟嘅就系我哋 AI BB 班嘅咁主题曲嘅话，究竟系点样嘅咧？一阵间就会听到我哋嘅 rap 版嘅啦。好啦，咁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嘅。转头翻嚟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AI BB 班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说深感任重道远。李家超说，过去一年几，特区政府带领香港走出疫情，社会全面复常，并且在不同领域提高治理水平，强化政府统筹功能，优化公务员管理制度，在应对跨代贫穷、地区环境卫生、土地房屋供应等问题定定策略，实践了目标。他说特区政府亦都优化输入人才计划，更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和开拓国际合作，为香港发展注入动能。虽然获得一定成果，但是他希望做到更多。李家超表示，香港正是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香港国安法填补了特区国安法律近乎真空的漏洞，完善选举制度，排除了反中乱港分子或者外国代理人渗入特区政治，香港可以重新出发，走上发展道路。他强调，特区政府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李家超说，现时地缘政治复杂，有些国家因为自身利益刻意针对中国，阻碍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外部势力继续插手干预香港事务，需要防范哪些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假借社会议题作幌子，企图挑起矛盾、扭曲事实、造谣生事，或者利用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讲法挑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甚至中央的不满，企图挑战中央和特区管治的软对抗行为。去年安达臣道天秤倒塌意外，其中一个死者许文明的遗孀昨日因病离世。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说，许家遗下的两个年幼女儿现在由爷爷和姑妈照顾，由于许文明的工业意外赔偿仍然未批出，许太的户口亦都被冻结，家属愿意透过权益会接受捐款，解决这段时期的经济压力。萧善文在电台节目说，家属原本不接受捐款，但是由于申请工伤赔偿和遗产需时，需要解决生活费问题。他又说，两个幼女的情绪相对平复和平稳，相信许太生前有一直讨论有关问题，他们知道妈妈有一日会离开，已经有心理准备。美国共和党当地星期二选出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约翰逊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的候选人。约翰逊在党内不记名投票中获得提名，这个是两星期内共和党提名的第四位候选人，角逐众议院议长职位，接替麦卡锡被罢免之后留下的空缺。在约翰逊获得提名之前几个钟，之前获提名的人选众议院党鞭埃默宣布退出竞逐。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52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47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6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1蚊，升8蚊；美团111.7，升4.2；阿里巴巴80蚊，升2.8；南方恒生科技3.67，升1.12；小米集团13.26，升3毫；中国海洋石油12.92，跌5毫；盈富基金17.9，升3毫；港交所290.4，升4毫；移动62.6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83，瑞士法郎0.893，加元1.375，人民币7.313，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31466点，升404点。港金报1840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19美元，卖出19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因为交通意外，观塘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近住协和街入口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湾仔茂罗街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近住茂罗街7号的封路重开。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去深圳湾、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发生，所以要专注驾驶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看不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不到江家，都起码要找个门当户对的。究竟是哪个帮林志伟搞得掂这头亲事呢？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没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上堂。好啦，头先讲到呢个 rap 版本啊，到底做唔做到 呢？咁咧，首先我哋去咗第一个步骤先，就系拣咗个 beat 底先。咁我哋听一听啦。 好啊。 咁啊，举例第一个 beat 可以拣嘅就系咁样啦。 嗯哼。 One, 我有咁多个 two three， 唔中意。咁诡异， 系啊诡异， 唔啱我哋，诡异，我哋一嚟就入噶啦，要， 系咯， 嘣嘣嘣嘣嘣， 得唔得？系啊，唔中意， 好， 哇呢个我诶， 我谂就拣呢个啦，不如，咁然后咧，其实我哋就可以输入一啲文字，就系你想去 rap 嗰啲，系啦，咁我就输入咗 AI Baby 四次咁样，咁啊有咗头先个 beat 啦，有咗 AI Baby 啦 嘅歌词啦， 其实佢可以拣埋 character 嘅吓，咁我事前其实我就做咗啲嘢嘅， 因为时间关系， 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知道有啲乜嘢 character？ 佢而家就顯示唔到啊，其實就會有唔同嘅 rap 嘅歌手， 哦， 係啦，冇錯啦， 即真係識得嘅歌手意思啫。 我都唔係好熟佢哋， 哦 okay, okay, 所以佢就係問你咯，我識啊嘛， 係啊， 哇，可能識佢本人， 可能都係一啲即係 rap 開嘅歌手嚟， 好大壓力嘅， 即係啲 rapper， 係啦，咁同埋呢個原因其實亦都容許你可以好似我上次咁樣咧，自己去製造個音樂，學完之後再由你去 rap 強版。 唔好啦，佢哋出唔出得街嘅？ 咁我哋簡化啲先，今日就揀咗 重新定義啦， 揀咗個 beat 啦，揀咗頭先個歌詞啦，揀咗嗰個人嗰把聲啦，就會 gen 咗個 AI 版嘅 rap 版出嚟啦。 好緊張哦，嚟咯！ 有前奏，喂 OK 喎。 因为佢咬字好似 blue 咁样嘅，变咗即系好似唔系好我哋。 即系菲律宾人唱歌。 我知啦，佢变咗第 AI Bay Ruby。 系啊，佢好似扭曲咗少少， 系有少少好似唔系好自然。 不过咧，我呢个咧， 机械咯。 Dottelio 有时咧 AI 系就系会咁噶啦，就算图片都系咁啊，扭到咧只手咧三只啊，或者奇奇怪怪咁样。 所以可能你真系要多翻。尝试啦， 系啊， 试到你可以一个你满意嘅一个版本做出嚟咯。啊，大家记得之前我哋咪玩呢个 AI 生成图片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得奖作品咪做咗嘛， 系系系 系啊系啊， 咁你应该开始感受到点解佢要做咁多次啊？系啊，其实个道理一样啊，因为你要真系做一个艺术品出嚟，唔系咁容易嘅。AI 有好多一啲叫随机嘅元素啦，啊，咁啊有啲音乐可能配合又得，有啲 beat 又可能配合得，啊，我都唔知嘅。或者甚至 AI 自己的 model 都不知道、你真的要透过尝试才知道可以。 其实是不是撞的可以吗？ 有少少是撞的原因的、 因为我最近都整一些 AI 图片呢我发觉呢它整出来它是挺厉害的它整得挺漂亮但漂亮得来有点乱来的、 是 手又不知道去了哪里无端的人没了头啊樣即很奇怪。 啊、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找次都可以玩一下这些的程式。 整它的样子、 是 啊。 到时你又可以分享一下。 变了很多次之后的话会不会好样子咁样咯，系咪？即系我意思系， 系冇 嘢 嘅，系。睇下 Ivy， 你做乜笑到咁衰？ 你明？我已经好笑出声。 有啲特别嘅模组又会适合可能佢嘅面型啊，定咁样就会 match 啲嘅。咁今日我都想讲一个深少少嘅理念。其实我哋玩咗咁多一啲新程式嘅 AI 技术，其实佢背后用嘅原理，除咗话我哋讲咗咁耐一个机器学习嘅原理，仲有一个乜嘢嘅概念咧？咁大家尝试去。理解喎，咁、那個名咧就叫做一個新型對抗網路 啊，新型對抗網路 係啦，咁係咩嚟嘅咧？其實呢個技術真係好新啊，即係做研究嚟講咧，講緊2014年開始有人去發布呢一個 idea 嘅，嚇呢個諗法係點樣咧？佢就設計咯啊！嗱，新機器學習大家都知啦。咁我做兩個機器，啊，好似有冇聽過 AlphaGo 捉棋咁啊？ 有， 好似對抗噶嘛，佢會自己捉噶嘛。其實喺同人捉之前，其實佢係不停地有兩個機器係咁捉，係咁提升噶嘛。同樣嘅概念，佢應用喺一啲新程式嘅 AI 技術裏面，一個模型咧。 就叫做新城戲，是創造的、 嗯、 即例如我們今天是創造音樂的、嗯、那這個新城戲就會不停自己去進化了、啊、去創造更好的音樂、 嗯、 那他說、啊、你怎樣知為之好的音樂，怎樣為之不好呢？那所以我們就有第二個機器，第二個機器叫做判別器、嗯、那判別器是什麼意思呢？是啦，你給個真的音樂我，或者給個假的音樂我嘗試去分出這個是究竟是真的定是假的。 但是音樂怎樣分真定假、嗯、 是啦， 就是誰做出來的， 你本身一定要有些數據去支持的、 嗯 啊、即是說例如圖片本身一定要有些真的圖片，有一些可能是假的圖片我不知道的，那個判別器可能都不知道、 嗯、 他會根據他自己訓練的模型去判斷這件事、 嗯、 越判斷到他不是，即是他越判斷不到是逼真的音樂，那其實就是成功了、 嗯、 是啦，那他又會告訴那個新城器聽說你今天給我的這個音樂 是真定是假的， 是啦，我分不到啦、嗯、我開始分不到這個是真定是假的、嗯欸、對於個新城器來說他就覺得咦，我今天新成的這個新的音樂、 okay 哦、這個方法是可以的、哦嗯、是他就不停地去重複、嗯、即是說新城器這個模型和一個判別器這個模型他們兩個都會不停進化 進步、嗯、 是不停進步了、嗯、不停有一個循環、 嗯、 去做一些新的作品、嗯、不停又會那個判別器就會判斷那件事是不是一個真的作品 了，哇、 啊、就有，所以為什麼有那個名字就叫新城對抗網路，就是這樣來的、 嗯嗯、即兩個的機器是同一時間去運作 的 是的，但是我總結一下，雖然聽起來好像很複雜，但是總結一下其實你當好像兩個人也可以的， 嗯， 咁兩個小朋友要捉棋，點、 嗯、 樣可以越捉越叻咧、 嗯 啊？其實佢哋就係不停喺度訓練咯、 嗯 啊。當佢 互相對抗咯， 係啦，發現有啲、嗯、有啲咁樣嘅捉法嘅棋，我會輸嘅、哦，咁我梗係係咪要避免佢啊、 嗯？ 我就唔好行嗰一步、啊。 即係我俾你捉到咁係假音樂，我就唔用呢個方法。係 啦，我就唔用呢個方法啦。你都咁容易就分辨到呢個係假嘅音樂，我就知呢個方法做出嚟唔好、 嗯。 其實同樣嘅道理，佢、 嗯、 又應用咗喺訓練兩。两个机器模型，嗱、啊、咁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啦，解决咗啲数据唔够嘅问题啦、 嗯， 解决咗要人类去输入一啲、嗯啊、我哋叫做变数，乜嘢、 嗯、 为之好，乜嘢为之唔好，嗯、我哋唔使再输入。 机器同机器对弈，咁跟住佢哋自己 即 系改进。 冇错啦，机器亦都可以自己去有一个判断。啊，而家好多新嘅一啲研究都喺度做紧呢方面嘅研究，就系讲紧，咦，我好多嘢都唔使输入咯。我都可以發現那個機器可以解決一些這樣的問題。 對不起，但你那個機器的話你都要、另外那一個叫做什麼叫做判別器， 一個叫新成器，一個叫判別器， 是的，那判別器的話、嗯、你都需要人去輸入的， 他不用的，他 不需要，就是自己去判 別，唯一你要一開始去啟動這件事呢，你要有部分的一些數據存在，你要告訴他這些數據是真的， 那就真 的，是的，你一定要有這樣的、最初期的輸入， 最初嘅輸入都是人俾佢噶嘛， 人俾咗先嘅， 咁啊系咯。 然之後你但系咧就可以叫嗰兩個機器咧 自己互相學習 訓練，系啦，不停對弈啦，不停對抗啦，令到呢件事咧就更加越嚟越勁啦。 咁會唔會出嚟嗰樣嘢嘅話，就真係係控制唔到嘅？ 點為之控制？ 控制唔到嘅就係其實可能出嚟嗰啲個概念又好，或者佢出嚟有一啲嘢係人你係冇 expect 佢。 而家我哋通常都係都唔係叫通用嘅 AI，、 嗯、 我哋都可以學識呢樣嘢。我哋好多時候咧做 AI 研究咧，我哋想通用 AI， 個 AI 雖可以萬能嘅用喺唔同嘅地方， 嗯、 但係未到嘅、 嗯。 我哋人類嘅世界係未發展到呢個位嘅， 仲、 嗯、係存在於嗱，好似我哋嘅課堂咁啊，今日係音樂就音樂。咁咪係圖片嘅圖片，咁、 嗯、 所以去翻你個問題啫，佢、 嗯、 有界限嘅，佢唔會話我做到無限嘅嘢，未去到嗰個位、 嗯， 我只可以做到嗱呢個音樂嘅模型，我訓練到咁樣， 我就用呢個啦， 係啦，我就好叻啦呢個模型。可能今日你覺得呢個模型做得唔夠好，咁、嗯、佢你就要再可能輸入一啲好啲嘅數據啦、 嗯， 或者用一啲更聰明嘅方法，令到呢兩個機器訓練得更加好啦， 嗯、 等等， 嗯、 有呢啲方向可以做。 所以其實佢聰唔聰明係睇人聰唔聰明， 都要睇咗嗰個人識唔識得用呢兩個方法。 因为佢变聪明，都要你令到佢变聪明。 冇错啦，冇错啦。 哦， 会唔会好心啊？ 小学同学瞓咗觉啊， 佢已经瞓咗好多堂， 佢未上过啲堂， 系啊， 由头到尾都冇上到， 系啊。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真系唔使太担心。譬如可能到最后尾嘅时候，就会出现我哋成日都会好惊嘅，就系话第时嗰啲机械会唔会系即系叻过人类啊，代替过人类啊？ 呢啲好难讲嘅，呢啲好难讲嘅一个答案嚟。 真系 啊，即系例如好似捉棋为例啦，吓，即系大家都知捉棋到最后边个赢咗啦，系个机器。嗱，你如果单从呢件事睇。又好似真係個機器訓練模型出嚟，好似更加厲害。 但係佢哋計算嘅時候，佢快好多嘛。係、你始終都係個人，你係捉圍棋啊嘛。係 啦，同埋佢本身就已經做咗好多訓練。 係咯。 係啦，咁然之後 有好多棋盤啊，嗰啲已經 set 已經入曬。 同埋嗰啲棋盤嗰啲嘅局啦，棋佢係唔需要每個棋局，例如佢一千個，佢唔係嘅，佢係用一千個可能衍生一億個棋局，咁樣去模擬出嚟。 多 即係佢係用呢一啲咁樣嘅類似方法，其實背後嗰個。理念同呢、這個啱啱我哋今日講呢個新城對抗網絡嘅理論係一樣 嘅。不過捉棋咧，佢贏咧只係一種公平嘅對弈啦，咁啊冇所謂。但係戲裏邊咧就話咧，佢哋有野心啊嘛，就好似似人類啊嘛，即係 AI 會唔會有野心嘅咧？即係將來會侵佔我哋啊，要贏我哋。 佢 嗰種贏 好勝 AI， 佢嗰種贏已經唔係淨係贏，佢要霸埋你嘅嘢，即係做埋你嘅主人咁啊嘛。 我自己嘅睇法咧，我覺得首先要有個人嘅野心控制呢個 AI 先，有野心的人， 即係 AI 本身係唔會。 野心是很人的、人性的东西的、我看到机械其实是计算的东西、应该不会有这样的 东西。所以我们很多、你说公司也好或者大学也好都很强调那个叫做 AI 道德、我们要学的东 西。这早已经讲了。 担心的、我们都担心有这件事、但是要避免这件事发生就更加懂得用 AI 那些人。 可不可以说 AI 道德即是讲这四个字的意思、 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你明知道那个技术有些东西是、可以做出来嗱，舉例犯法嘅、害人嘅，咁、但係我哋唔應該做咯。呢啲係我哋要識嘅一啲基本層面嘅嘢，即係好似 咁你講緊都 係 人啦，都係應用緊 AI 嘅嗰啲人，佢應該有嘅道德啊嘛。但係你唔可以將呢樣嘢嘅，你教佢，就係你要有道德嚇。 你可以教 AI 有啲嘢，喂，你係唔應該教識人嘅。例如好似我哋玩個 ChatGPT 咁啊，你佢唔會話俾你聽啲武器 點 樣做啊？ 點樣製造啱？我記得講。 即系佢即系当然同涉及到做呢个机器做呢个软件嗰个人有关啦，佢去防止咗呢件事发生咯。 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AI 试下咧，叫佢写一个唔知谋杀故事定唔知咩咧，我印象中佢就即刻话对唔住，我哋系唔会写任何咧咩伤害人啊，唔知咩咩嗰啲咁样一系列嘅讲晒。 好美好啊，喺AI世界， 佢唔会帮你写呢啲嘢， 我觉得都重要嘅，我自己个人睇法都重要嘅，因为你要大众化去接受。呢個技術啊嘛，咁你梗係唔可以即係令到呢個技術破壞緊呢個世界先啦。我覺得所以有啲嘢係要堅持去做，同好多科學實驗一樣嘅。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實驗，其實 唔應該 做嘅。呢啲大家可以慢慢睇書，睇下唔同嘅一啲故事就知道啊。其實過去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討論咯。我想再用少少時間咧討論多一樣嘢。 好啊， 其實我哋之前都成日討論嘅其中一個話題咧就係、我哋做完啲功課。AI 识唔识别到系 AI gen 出嚟呢个功课？即系举例一个学生，即系用 AI gen 完嗰啲功课， 老师知唔知道？ 老师知唔知咧？咁老师可唔可以用 AI？ 我最近先同几个老师讨论过，佢哋话一定知道， 我想 唔使用 AI 添啊！佢话一睇你以前作嘅文同而家作嘅文咧，已经知啦。 呢个系老师嘅睇法， 我觉得老师梗系咁讲嘅。 你边度写到咁好啊？ 就算佢唔知嘅话，你都唔会话佢分唔到嘅，啱唔啱啊？ 我想今日用一个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就系用头先讲嗰个新城对抗网络。嗱，其实喺大学啊或者好多层面咧，我哋有啲系统咧都防止。学生抄袭嘅，以前嘅做法就系点样咧？就系、收集晒所有学生提交过嘅功课，早知佢再出现咧，就肯定系抄袭噶啦。我觉得 OK 嘅呢个方法。AI 个问题就系、佢会创造一啲新嘅嘢、其实佢破坏紧本身原本嗰啲抄袭系统嗰个防护嘅、即系已经叫冲破咗啦，冲唔到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就去谂啦，会唔会可以有另一个 AI 第三个 去 detect 佢咧， 去揾到呢一个 AI 创造嘅嘢出嚟咧？而我嘅自己嘅睇法系好难嘅，吓好困难嘅。点解咧？你留意一下呢个新城对抗网络嗰个原理，再仔细啲谂多一次，佢点解可以 判別器點解可以令到新城氣越嚟越叻咧？就是因為判別器其實都是一個 AI 模型，佢話俾你知呢樣嘢咧，我分辨唔到真假啦，佢先話俾個 AI 生成器聽啊，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咁嗰個判別器已經咁叻啦，先有個咁樣嘅生成器，就好似雞同雞蛋嘅問題啊！我能唔能夠再做一個判別器，再勁過呢、這個，即係喺新做呢個生成器嘅嗰個判別器出嚟咧？是很困難的事， 即是我可不可以再 create 再 一個判別器， 一個 判別之前的判別器和生成器， 不會的嘛，即是一個矛盾來的這件事，即是你那個生成器那麼厲害，都是因為個判別器厲害，那你又說要再做一個更厲害的判別器，去勁過你本身的判別器。咁如果既然有呢個判別器存在，咁嗰個生成器又會再勁咗、其實係咁樣嘅道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邏輯上係咪好複雜？但係大家仔細啲諗下， 我 processing 緊，係啊，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哲學嘅問題。 你可以話係哲學，係啊，呢個係一個技術問題嚟嘅，係一個技術問題嚟嘅。所以我暫時呢一刻我未睇到有啲方法可以話特別 train 一個 AI 嘅模型。 嗱，因為我會覺得就係話點解唔可以咧？你一個生成器嘅話，你有一個判別器啊嘛。其實兩樣嘢嘅話。都是你哋自己想的一種學習的過程嚟噶嘛，係啊，咁其實若果係個就係判別器再對抗判別器，即 係 判別器 2.0 啫嘛，係啊，點會唔可以？ 會唔會㗎？即係判別器都會唔會有呢個高低之分㗎？ 判別器佢自己都會去 認證，因為人都有啲一年班同四年班嘅高低之分。 我覺得有啲似中國嗰個矛同埋盾啊，佢做一支好勁嘅矛，篤爛你個盾。 係、有少少呢個矛盾嘅呢個概念。 古古話學古文， 字嚟去諗到呢個比喻，好難得啊！真係。 可能有機會我哋再聽下唔同嘅專家點樣睇呢件事。我覺得呢件事個發展都係仲有好多未知嘅因素。舉例會唔會仲有其他嘅技術？可以真的做到呢、我不知道啫，唔代表其他人不知道。 我覺得 即係仲有好多發展的空間嘅。不過單睇呢件事，我就有呢個睇法啦。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啊，係有嘅其實嚇。係OK， 好多謝曬 Leo 同埋阿小師妹，多謝曬， 多謝兩位。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附和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以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再次 心间无辜，这首歌才过一半，咖啡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黄君嘅呢一首小孩，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 ！AI Baby 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会继续出现嘅吓。 突然间嘅话就要黑 家 婆 来了，系啦， 竟然系暗疮。 咩叫暗疮啊？ 今次系点唱？ 点唱？ 你点噶嘛？ 系 喎，今日你点噶嘛？ 一系话俾大家听题目。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咧！ 啊，早晨，早晨，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我有嘢讲，我有嘢讲， 你讲， 我咧系嚟学嘢嘅，所以咧我唔在乎输赢嘅，所以咧啊嗰个同学咧就唔好再喺度笑我，冇所谓，我做全班最后嗰位都冇所谓嘅。 听话， 系 孝呀， 我系捧住学习嘅精神，老师万岁， 我撑你。你死梗啊！你 个，你即管踩过，我唔介意。 好似 冇声出。 阿弥陀佛， 雨塞，即刻冇嘢讲。 冇，我有，我抱住。 到你， 抱住。 用客家话讲， 挨波住，打摆棍。 我系冇所谓。 挨靓剑，打派剑。 我冇所谓。 挨靓剑，打派剑。 我平常心。 系啦，你话挨热天我硬， 挨热天挨硬。 你啊，头先上嗰个 AI 台有冇出声啊？懒巴闭， 嗰个边个嚟噶？我都唔识嗰个人。 讲得好， 话你呢个人， 戴个眼镜，系啊，着件咁样嘅粉红色嘅风衣，系啊，懒嚟以为自己好露命。 挨大摆件， 头先就缩头乌龟。 睇到你个样我就开心啦，开心啊，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要讲呢样嘢犀利啊！你知唔知道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话题咧，系有人点唱嘅？ 咦？ 系啦，你有冇唱过卡拉 OK 啊？ 有 卡拉 OK 有插播， 有啊， 听到明系插播。 佢啊， 系啊。所以我好積極啊！ 我只係本住一個學生求學嘅精神。 佢問老師，你講就講一次，係啦。 老師有冇教過？你一個話題，你一個話題咧就係去行超級市場嘅時候。因为咧，其实咧，有时咧，如果大嗱细嗰啲冇问题，大嗰啲咧，小张张成日咧迷失啊，因为咧，同埋咧，你知我系梁紧张啊嘛，我系好想快快脆脆，我唔系嗰啲咧推住架车喺度瞌眼瞓慢慢行嗰啲，我 系 真系想第一时间攞我要攞嘅嘢，喺边啊？ 你唔享受？ 哇！你咁紧张， 系咧？你唔享受啊？ 巧劫思藏 要好多嘢睇噶， 两种啦，有时都会嘅，但系如果我真系有嗰日我赶住想买嗰样嘢，我就唔想啦。咁我就会见到啲牌咩早餐类，咁所以我就同阿老师讲，不如教嗰个啦，咁样譬如洋酒类或者系糖果类， 个人护理， 个人护理， 宠物用品， 化妆品 有分嘅， 有分噶， 系啊，量油食品咁样嘅有分嘅。 试食区我中意去睇， 有试食区 啊，我仲以为你会中意减价区，你知冇？佢哋有特定有一个减价， 佢特定有一个试食区嘅咩？ 有啊，有噶， 就系话你啊， 咪就系咯，呢啲咁嘅接职，你边度可以救佢斗？哇！ 喂，真 系 好多嘢试啊！ 你试过啲咩？ 都有 试过啲咩？ 嗱， 最开心嘅一次 咧，最近一次 鲍鱼粒。 鼻屎咁细， 系啊！我支牙签，几乎嗰支牙签， 佢都 都落去。 你都讲到鼻屎咁细， 打个黑字俾过我啊！飞走咗， 我冇食过啊！ 飞走咗， 我冇食过。 即系个面积系大过少少嗰支签， 包 定系啦，傻嘅， 但好开心。 咁有边啲系大大嚿俾你噶？如果你咁讲， 我 唔会啦。 试饮回， 试饮 啲 咩？ 试饮啊！试饮试饮， 咖啡啊！ 试饮。 咖啡好正噶， 咖啡 系啊， 试咗嘅话会唔会买先？ 唔会 嗱，你嗱，超级市场又系啦。另外咧，我见到有啲人咧入到去嗰啲卖牛肝嗰啲又系咧，佢咪一个盒仔摆晒 啲 嚟食噶嘛？ 系哇，嗰啲真系食到饱都未走啊！饱都未走， 系啊，食到饱啊，真系。好啦，咁你哋两个接正就去试食佢。 佢咋？我唔知有市值区， 有噶大嘅大嘅资金市场系 有 嘅， 系啊， 嗰啲 又 贵啲嘅资金市场，有时佢真系会俾啲好贵嘅嘢俾你试噶，鲍鱼系啦， 真 系，我试过有次咩鱼子酱啊， 哇， 系啊，鱼子酱， 你下次俾电话我啊， 我点啊打得俾你，人哋都收得档啦， 未啤你早啲去， 我真系吸引， 系啊，佢咪有时有嗰啲白色嗰啲杯仔嘅，系一笃咁样摆晒喺度，我去嘅时候我剩翻两笃咋，跟住我即刻抢一笃啊！食完 我试过有一次咧， 可唔可以食啊？ 食唔到啊，得个。 咩人？你话鱼子酱其实唔系个个接受嘅系嘛？ 佢好腥同埋好咸。 系啊，就 系 话好腥。 系啦，你一定系要摆落去嗰啲面包仔啊，或者嗰啲咩多士啊咁样嘅。你就咁食嗰系好咸嘅，唔好食嘅。 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英咸就得咸啊嘛，我知道 啊嘛，我知英咸咸都有道理。 英系啊，英咸就要咸啊嘛，我明啊。 好啦。嗱，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就阿小張張咧係非常之好嘅。呢一個嘅點播咧，係令到我真係會睇咗，係佢分咗有好多種唔同嘅區別咧，係方便咗你真係要去買嘢嘅時候咧。但係有時其實你係揾唔到嘅，係 你 有冇 真係大？你都係 真係揾唔到 嘅，揾唔到 嘅。係啊， 最有效就問阿姐啦，阿姐啊，請問洋酒喺邊啊？我琴日就係咁。係 啊， 你買洋酒啊？ 舉例啫，我唔係買洋酒。 即係佢嘅意思係去超級市場，你問阿姐嘅話係快過你自己咧推住架車咧猛猛頭。烏蠅咁去揾嘅， 佢指住嗰邊。 係啊，佢就算有時話俾我聽第二條街，我都唔知道究竟而家係第幾條街。 有啲譬如話日本超級市場咧，好麻煩嘅。 點解？ 譬如話， 因為佢寫日文啊。 唔係，譬如話我想揾麻油啦，正路就係麻油啊，汁醬嗰度啦。但如果我係想揾日本嘅麻油咧，你又要去日本嘅醬料。 日本食品嘅嗰個麻油系列嗰度咯，係啊，有時佢有分噶嘛，可能泰國食品、台灣食品，跟住有韓國食品， 分好細咯。 再分係佢講得啱嘅，有時你就話，如果我想買一個買一樽嘅係韓國嘅麻油咧，你就唔可以喺我哋普通嘅麻油嗰個位嗰度啦，你要去到韓國食品嗰度再揾翻嘅就好煩。 你要去到仲要講金沙咪達。我重同埋有啊， 我斯密马斯咁又啱啦，系咪？ 同 AI 讲， 佢黐咗线，你唔好理佢。好啦，所以今日我哋要讲紧嘅就系客家婆来了，就系 supermarket 点 讲啊？炒夹市场， 炒夹私藏， 呢个考唔考噶？ 呢个唔考嘅，系啦，炒夹私藏咁就我哋去行，系啦，就系超级市场啦。 炒夹私藏， 首先有一个嘅咧就系其实我好中意去睇嘅，因为咧其实。有時咧，佢會有幾罐咁樣咧，就整埋一齊嘅話，就會平好多嘅。好多時候嘅話，你喺屋企嘅話，你一定會有一兩罐會擺喺你自己嘅即係廚房嗰度嘅話咧，係以防不時之需嘅。佢哋係屬於罐頭食品。 午餐肉， 你中唔中意噶？ 係咪午餐肉啊？ 係啊。譬如午餐肉啊、豆豉鲮鱼啊，你会唔会一定会有一罐喺屋企噶？ 间中啊， 我会噶，我会噶。 中 有 嗰啲叫做咩？打到烂晒嗰啲牛肉叫咩 ？Corn beef 系啦，冇错，嗰啲叫做牛肉碎， 牛肉碎 系啦，嗰啲咯，佢碎嗰啲搵嚟夹面包啊，咁嗰啲啦。好啦，咁其实呢一个就系呢个罐头食品啦。咁我哋唔好讲食品啦，唔好咁长啦，好唔好？ 干条 点讲啊？ 干条 啱咗一个字，干条， 干 系啦， 干 条， 干 条，干条，冇错啦。好啦，咁罐头食品之后嘅话咧，头先我哋有讲到噶啦，就系话咧你譬如可能有好多嘅水饺啊。或者是雪糕啊、雪条啊，咁啊会摆喺边一个 冷冻 食品？冷冻食品叻仔，点讲啊？ 冷冻， 冷冻， 冷 冻食品， 冻 系啦。咁我哋就唔好要食品啦，费事太长啦。冷冻 就是冷凍的。咁、其實嗰度我都覺得好開心。 好開心 㗎。好多嘢買啊、又有嗰啲冷凍嗰啲 pizza 啦，係咪啊？甚至乎有一啲嘅麵包啦，咁樣其實都好食嘅。 麵包都有凍㗎。 有啊。 哦，係、啊。 有啲譬如可能 bagels 啦，又或者係牛角包啦，嗰、啲都有㗎、其實叮熱佢嘅話係 OK 㗎、好啦，冷凍食品之後嘅話咧，咪當然啦，咪去到另外嘅一個部門嘅話咧，細個就會中意多啲。你哋中唔中意啊？唔啱。 雪糕雪糕 汽水， 汽水 系啦，汽水其实就系归纳喺一个饮品部嘅、因为其实佢乜嘢都摆晒喺嗰度噶啦， 自包饮品 系啦，咁我又当叫做汽水啦，好唔好？就系点讲啊？叻仔，汽水， 汽水， 干条冷冻雪片同埋汽水，好唔好？汽水之外嘅话咧，你哋又会中意行啲乜嘢噶？ 我呢排中意食行朱古力。 哦，朱古力嗰边即系小食部。 我发觉咧，好多卖嗰啲朱古力都系一般，都系嗰啲嘢咯。 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牌子啊。系啊，冇错，唔多嘅，唔多选择嘅。好啦，咁而家就 你冇答啊？佢问你最中意行边度？ 佢后来佢唔睬我啦。你问佢问完你之后， 你有冇咁小气啊？ 佢即刻接住落啦。我有 home quick 咩？ 你系咪永远都系要系风光啊？你有你有个大广告照住你啊？你是明星啊你？ 你有一刻。谂过我咩？ 好，我望住你，我望住你。好，嚟咁啊！你中意行边度？除咗试食部 咖啡， 有 我中意睇滴漏咖啡嗰啲，即冲三合一嗰啲唔睇。 系啊系啊系啊。OK， 咁啊嗰个就我今日冇准备。 唔紧要， 咖啡。 我完全将你冷落。好啦，咁我咧就会好中意行嘅咧就系清洁用品部。 吓， 买嗰啲譬如可能 我都中意睇有冇啲新产品嘅。 嗱， 系啊， 系啊，真系洗洁精啦。 咁落厕所个粒嘢啦， 冇错，有好多新嘢噶， 好得意噶。 同埋我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我知道系唔好嘅习惯嚟噶吓。就算系买呢啲嘢都好嘅话咧，我系尽可能如果佢有个 sample 嘅话咧，我系会开嚟闻噶。 嗯，哦，啲碱液我会， 我一定闻噶， 洗衣液都闻。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服咗，系啊，我咧唔谂住，诶，冇所谓啦，都系嗰啲啫，三合一嗰啲洗衣。一粒掉落洗衣球，跟住咧我就谂住佢就话喂呢、這个几好啊，佢写住花香，花香冇死啊嘛。 系啊， 我翻到去啊，洗完嗰啲嘢嘅话，好似厕所嗰阵臭味咁。 咩花啊佢？ 我唔佢冇写咩花。 做嗰啲味咯， 系啊， 即系嗰啲香精嗰啲味。 因为我一晚买咗五十粒诶。 哇！咁嗰啲去咗边啊？你唔要你俾我啦， 我拎埋俾你，好臭啲衫。 嗱，我问咗你先噶，你唔准俾佢。 唔紧要，唔紧要，我真系我冇用过咯，即系我用咗两粒之后，我冇用过，所以之后嘅话咧，我就要扭开嚟闻啦。 味真 系 好紧要， 因为阵味真系好难顶啊。 冲凉嗰啲碱液都系啊， 我都系 唔中意就唔中意啦。 你有冇边嘢味最中意噶？冲凉，我最中意西柚味，即系一种类似。 好乾淨，好清香，我咁嘅感覺係。 我中意 Powdery 嘅味 嗰啲，即 係海洋， 海洋 通常都係海洋。我最憎就係海洋。 嗱，我有一樣嘢 唔中意， 我中伏嘅咧， 好老啊！我覺得個味 就係碌柚葉。 嗯， 佢過年咧， 你唔中意只味定唔中意？ 唔係啊，佢乸噶。 你查边度啊？ 全身查咯， 会唔会你会唔会你嗰度有问题啊？ 喂，你知唔知其实佢系咁样噶？ 我唔 真系唔知啊！ 佢唔系公嚟噶。 我唔觉，我真系唔觉。我有一排我都有买噶， 系乸噶。 佢唔系乸，我想话俾你听嘅就，因为咧佢系有一种咧好似发散咁啊，咁佢唔系公嚟噶，佢系乸嚟噶。咁其实咧，我嘅意思嘅就系 几兴啊！ 唔系，佢系有一种嘅就系好似啲 mint 嗰啲咁样嘅感觉嚟噶。 系啊，系你讲得啱。 佢要你有清凉嘅感觉， 即系好似搽啲油啊，清凉。 冇错， 我唔觉，我真系唔觉。 系啊，有啊，有啊。 你都觉有啊？ 你拎翻俾佢啊！ 用晒啦， 嗱，你都用晒。 系啊， 你都几贴啊？你话你拿咗，系啊，都继续。 唔紧要，唔紧要， 紧要嘅，有啦，佢有啦，佢有啦。 系啊，个牙咬 最紧要有啲地方冇搽得噶啦。嗱，你都用，你真系，唉， 公我就唔用啦。 我谂住攞啲洗衣珠俾你啊嘛，你要攞啲乸嘅洗 衣珠。臭嘅洗衣珠佢有用，乸嘅洗冲凉又用。 洗衣珠我冇用啊，佢有用啊。 佢叫你俾佢嘛， 系啊， 即系就算臭都用啊， 几好啊。 所以乸点会唔用咧？系咪？ 你真系好中人垃圾桶。 边个唔要嘅就俾晒佢。 好啦，我哋我 講嘅呢個清潔用品我好中意行嘅就係淺腳用片，就係淺腳係啦。用品我哋全部唔要啊，係啦，淺腳，淺腳即係乾條、冷凍、稀碎、淺腳。好啦，到第五個啦，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譬如可能啲沐浴露啊，有時好可能嘅就係有 洗 係啦，個人衞生我就當佢係健康護理啦，好唔好？好啦，咁就 Can Kong Uli。 哎，差唔多 ，Can Kong Fully， 系 啦 ，Can Kong Fully， 咁我哋健康啦，简单啲啦 ，F U L L Y Fully， 或者 F O O L，Can Kong Fully， 系啦 ，Full， 系啦，或者系健康啦，就咁啦 ，Can Kong， 好啦，但系呢一个嘅话咧，就比较少啲喺超级市场度买，但系其实佢都有好多嘅，例如有粮啦，有佢哋嗰啲沙啦，有啲嘢食啦，有啲 treats 啦，咁讲紧嘅就 系 宠物用品啦。我好少喺超级市场 有 好多， 而家好多， 你讲得啱，超多宠物。 宠 系啦，宠物就系宠物啦 ，wood 啊， 系啦，宠物。活系啦，好啦，咁啊，宠物之后嘅话咧，头先咧，小张张有讲到嘅就，佢琴日就去咗嗰度买 照 羊照，系啦，羊照就系羊酒啦，得唔得？ 得， 好啦，咁啊，去到我哋第八个咯，咁啊，羊酒嘅话咧。莫过于有时我都会买啲可能薯片啊，嗰啲咁嘅嘢就零食啦。咁我哋见到系小食部啦，就系小食， 小 系啦，小食或者系零食都得，系啦，小食啦，好唔好？小食好啦，到第九个啦噃。通常一推入去嘅时候嘅话咧，就会去到呢一个部分嘅，冇错，聪明点讲啊？ 水果、 省果， 省 系啦，我哋唔讲水果，讲省果就系生果部门嘅。 好 啦。 彩缤纷好靓， 好靓噶，排到嗬，好哇，五颜六色咁样。好啦，呢一个咧，我哋应该三个都比较少去嘅。小张张应该曾经有去过嘅，系乜嘢咧？五四三，婴儿食品，有冇留意？婴儿点讲啊？ 婴儿， 婴儿， 婴儿 系啦，婴儿系啦，即系 B B 婴儿啦。 会唔会叫苏虾嘅客家话？ 诶，唔会嘅，系啦，教你咩就咩啦，挑战我，好。好啦，第一我哋重复咯噃， 干条， 干条， 罐头系干条，冷冻， 冷冻， 汽水， 汽水， 清洁， 健康，护理，宠物，养巧，小心。三个音乐 一阵间听见大家。 越爱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无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应该分手吧，我知。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好啦 ，Supermarket 现在开始。 客家婆你可以不来呢？ 咩啊？你讲乜嘢啊？ 冇嘢， 你放心，我已经有嘢对付佢。 我今日改我个名，我叫我知， 系我知，你咧？你叫咩名啊？你 快啲啊！ 咩名都唔知啊？ 得一分零钟咋？ 我今日可以出王牌。好啦，第一题，政府宣传片开车前咪有，系 我 知， 就系杨超， 冇错。形容机械式嘅笑声，又或者背景。 干条， 干条系啱嘅，就系咩啊？罐头笑声。第三题，我哋会用毛小孩嚟形容。 我知。 宠物非常好，放小息嘅时候同 学。我知。 我知。 汽水 唔系去边度？唔系去边度买嗰啲嘢咧？汽水诶，唔好嘈，佢未补答完。 笑先 系啦，笑先。呢题你要出诶黄牌系咪？ 系啊， 加六分。菠萝。 橙，我哋叫乜嘢啊？我知 三个 好，似一岁以下 文亮， 我知我知，唔好。 我听唔到你题目， 文强 嗰啲乌 鸦，文强， 我即系演绎， 碳酸饮料，我哋又叫做咩？ 你好嘈啊你， 我知， 文强， 啲水， 水饺啊，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南通， 洗衣粉， 我知我知我知，剪脚， 文强， 仲有咧，仲有 ，Cancofuli， 哇劲，十题佢攞咗十四分。 其实我冇乜所谓，我嚟呢度咧都学嘢嘅啫。呢位同学，如果你有啲心理上唔舒服，我介绍下阿社工嘅陈姑娘咧，佢会同你倾。 我哋树老树老要话 啦，刘， 你可以写信嚟。 冇错冇错。 白强 ，OK 好啊。 癫咗， 白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将会下调股票印花税税率，由现时买卖双方各按交易金额支付 0.13%， 下调到 0.1%， 目标在11月底完成立法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对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举足轻重，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已经提交报告，他接纳小组建议采取多项措施。他又提到，专责小组亦都有提出建议，包括促进海外发行人上市，便利上市人回购股份，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优化交易机制和拓展市场推广等。他已经要求证监会和港交所密切合作，全面研究怎样落实。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说，去年推出的招商引资措施有不错的成绩。抢人才方面，截至9月底已经吸引大约16万宗申请，当中超过10万宗获批，大约6万人已经抵港。抢企业方面，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经接触超过200间重点企业，当中30间正计划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涉及大约300亿新投资额，预计提供大约1万个就业机会。为了吸引更多外国公司来香港成立，施政报告提到便利北上洽谈商务，由即日是由听日起，香港注册公司的外国人员可以在香港向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申请两年或者以上的一签多行签证到内地，并且会获加快处理。神舟17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日上午11点14分升空，三个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在问天阁会见传媒。出任指令长的汤洪波形容，现在心情平静，只是想将任务完成，以及保持初心，为中国完成出征太空的梦想。由于他两年前曾经参与过升空任务，他感谢科研人员短时间内令他在生理和心理等恢复，令他可以重回太空。唐胜杰说，庆幸自己遇上一个好时代，可以被他追逐太空梦。江新林就说，要成为合格的航天员，需要进行包括身体、心理和知识等全方位的打磨和锻炼。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习近平说，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能不能够确立正确相处之道，攸关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和美方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91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5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1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蚊，升7蚊；阿里巴巴79.75元，升2.5元；美团110.9元，升3.4元；南方恒生科技3.66元，升0.02仙；中国海洋石油12.92元，跌5元；小米集团13.26元，升3元；港交所288.6元。跌个四，盈富基金17.84元，升2.4元，中移动62.6元，跌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86，瑞士法郎0.893，加元1.374，人民币7.312，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1,399点，升336点。港金报18,395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65美元，卖出1,97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已经开始各位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士请积极参选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势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之搭棚大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片段人间，上一集是讲到搭棚大师奶和电车车手一见钟情，而本应是良辰美景花月佳期的一对璧人。阿特璧是 B-I-G 那个璧啊， B-I-G 璧，即是说新郎肥仔，新娘无名小姐，他们的身形都比较健硕。点知就在摆喜酒的当晚，肥仔新郎饮了一啖酒咁多啫，就系咁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咁，由第一道菜与猪全体开始，一路嗌一路点，点到食炸子鸡，再嗌到尾点双辉。可怜呢个肥仔新郎一条菜都冇食，一滴酒都冇饮，就一命呜呼啦！可怜，太可怜啦！主人家为了悭水悭力，即时由结婚喜酒改为英雄宴。苦主即时广发英雄帖，邀请道上英雄豪杰共商大事啊！ 各位，原本系有个台喜日子，而家。剩翻我一个人，形单只影，孤苦伶仃。我今日决定退出江湖，唔再接受搭棚嘅事啊！ 嫂啊，唔好再落嚟啊，嫂啊！ 等我饮杯先啊，我先敬大家一直以嚟对我明明嘅提携同埋爱护。关照，大家一杯。各位叔伯兄弟，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无霎时之祸福，天要落雨，娘要嫁人。 阿嫂啊，你阿娘要嫁人，唔关落雨事噶。 饮饮饮啊！咁样，可能我有少少嗡嗡地。今日我已经洗尽圆滑。把悲伤留给我自己了，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也都是梁启章我喜欢的歌曲。在这里我送给大家，唱歌的是陈星。 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感情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留低咗我哋班细嘅，我哋点算啊？嫂 啊！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万来风。 唉，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知是人间伤恨 ，water 长工。 饮得好啊，饮啊， 系你 阿毛小姐吓。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由开始到而家，已经两个人牺牲咗。我谂得好清楚， 点咧？ 我哋大人大姐妹作为啲无无谓谓嘅烂鬼搭棚大师，真系虚名，打生打死了，系唔系 ？Sorry， 我冇噃，我同我老豆已经隐姓埋名避开咗你噶啦。几时有同你争过咧？系你啊，派柏先生。即是死鬼咗嘅黑仔嚟查我，我先至放你 嘅。唔系、啊，系、啊、黑仔话你想搞搞阵咩，想搵游水 啊，搞乱个搭棚鸡，再捕住你鬼计，跟住收山咁讲、啊。 鬼计？ 鬼计啊？ 冇噃、 啊。你有咧？你嗰对眼神一出卖。眼睛啊，出卖咗你啦！ 你讲大话，我戴咗眼镜，戴咗黑眼镜，又眯埋咗对眼，你应该乜都睇唔到噶噃。 唔紧要，嚟，我哋嚟一次公平嘅解决方法，好吗？ 啡屁，点公平？点解决啊？ 各位朋友，各位观众，下午好。我是你们今日活动九唔搭八烧甩棚啊慈善搭袋大赛的主持，亦即是人称九龙塘金牌师爷马路师傅 Mr. 马路师傅。活动现在正式开始，请鼓掌。这个时候有请大会超白金赞助人彭彭 Mr. Bang Bang 为大家致开幕词，有请彭彭请鼓掌。 大家好，大家好，小人就是彭彭，鼓掌鼓，继续继续继续， 系讲得好，你 讲嘢。 阿志主持人啊，主持人，唔好意思，我今日有几句心底嘅话想讲，得唔得？得唔得？ 得，冇问题。等一阵。我由头嚟过，你暂乱我歌病，大家下午好，我是你哋今日活动九唔搭八笑甩棚牙慈善搭台大赛嘅主持，亦即系人称九龙塘金牌师爷马老师佛。嗱，接近年尾，大家如果有啲咩喜庆宴会或者系公司年夜饭出名，欢迎揾我经理人啊柏高，即系 Pat 高查询，保证童叟无欺，一家大细。乐也融融啊！今晚仲有 early bird 早鸟优惠， 企埋一边啦！讲完未啊你 ？Sorry sorry， 啊真系，而家你哋我噶， 对唔住对唔住，请鼓掌。 得停，大家好，我系彭彭，今日能够搭上呢个 stage， 首先我要多谢我姑婆。我姑婆咧系大姑婆嚟嘅，凑大我啊！细个嗰阵我唔相信，我唔听阿姑婆话。你叫我唔好去追啲女仔，我唔听，我仲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打家劫舍，偷香拐骗啊！对唔住， 加油啊，加油啊，顶住啊，喂，加油！ 我讲到咩啊？讲到我读小学未？咩啊？我由头嚟过，再拍手嚟。 我由姑婆凑大啊！我唔听姑婆话，冇音乐，对唔住啊！我嚟， 起啤啦！ 加油啊！ 好似唔系头先嗰只位咩？ 加油啊！ 搞错啊你！跳舞啊而家， 咁嘅音乐。嘿，我忍得嚟好耐啊，就嚟一点啦，大家肚饿啦，我警告你唔好再叫佢加油咧，好唔好啊？ 识唔识按 hello？ 系啦，死嘅快啲啦，你 唔紧要， 到边度？ 加加油啊！加油，加油！ 第五页，第五页， 加油过未？ 咁快第五页， 第五页系啊！ 今日我应承大家，我好好做人，唔会辜负姑妈啊，姑婆定姑妈其实？ 大姑婆啊！ 点解又写姑妈又写姑婆噶？边度写噶？对我的期望，姑婆你好，你在上面开不开心啊？ 各位观众啊，有请第一位参赛者无名小姐。啊，毛小姐啊，你好啊！ 主持你好 啊，你系第一位参赛者嚟嘅，紧唔紧张啊？ 唔紧。 哇，点会唔紧张噶？ 成个比赛得我两个人参加，就系我无名同埋彭彭，有咩好劲？ 我可以话系我第一个出场嘅参赛者，亦都可以话系咪尔嘅参赛者。有咩好惊啊？时间 差唔多啦， 哲学嘅问题。时 间差唔多，时间差唔多。啊，不如咧， 收声！我未讲完，你唔好催我。 OK，OK。系，唔好咁样啦，都就嚟一点啦，我啲同事都要放饭噶啦。 我知嘅，不过咁啊，懒鬼师同埋咩鹏鹏讲完啦，又乜我讲长啲又唔得嘅咩？ 够啦，女，唔好玩啦，好硬啦。 见系你啊，老豆，即刻嚟，各位朋友。我今日搭台嘅情景系中三嗰一年上国文堂，我唔记得咗带国文书，于是我问我个同学陈志明可唔可以搭台。 嗨，你好啊！ 你好啊，同学，我哋而家上国文堂，你唔好讲 English 啦，老师闹噶。 对唔住啊，陈志明同学。 咩事啊？ 我系隔篱 Form Four A，Form Four A 嗰个咧张玉娇同学啊，我唔记得咗带国文书啊，我可唔可以？ 当然唔可以啦。 啊，点解啊？ 夫君子之行，正义修身，见一样。我想专心读书，考好 DSE、 啊、 然后入心仪嘅大学。 啊，够啦够啦！我问你可唔可以搭台，一齐上堂啫嘛。你一系俾我搭，一系唔俾我搭。你啊，夫咩君子之行啊？我唔知讲乜。 同学啊，你问我可唔可以搭台冇问题，我俾你搭台都冇问题。不过你可唔可以唔好坐晒我成张凳？你好大个 pair， 我坐边度啊？ 哎、原来系咁啊！好啦，咁我坐个少少啦。你俾我睇啦！ 好嘢，好嘢， 好嘢啊，好嘢啊！多谢阿无名小姐嘅精彩搭台演出啊！睇下评判俾几多盏灯先。 头先无名小姐嘅演出真系好精彩，好有穿透力，穿翻去 Form Three 嗰阵啊！我真系好中意佢讲嗰个对白，问可唔可以搭台，竟然系冇哭腔嘅，难得难得，我中意，俾佢过关。 肥虾，我唔系好同意你咁讲，我记得阿郑老师头先写嗰场戏搭台个对白咧，系有嗰一种少男少女互相倾慕又唔敢表白嘅心情，系一个大约十五岁半 form four 嘅情怀，我觉得佢冇咯。 你仲好讲嗰个对白，我一时有 form three， 一时有 form four， 我都唔知佢 form 几，仲讲嗱，而家慕名，我俾得一盏灯你，你要跌落淘汰边缘噶啦，你有咩想讲？ 对唔住，我应承自己，几十岁人要做翻一次自己想做嘅嘢。估唔到我喺头先嘅一个位，我太大意啦。我讲句对白，我喺隔篱 Form Four A 嘅张玉娇同学啊，我唔记得用假音，我好后悔。因为其实嗰场我情绪未到，啲嘢未酝酿到嘅，其实我可以再嚟，我可以讲多次，我可以用解。 我系隔篱房 A 嘅张玉娇同学。 跟住咧就系第二位嘅参赛者鹏鹏先生，佢今日咧系演街市卖鱼星嘅，佢去问山嚿叉烧搭台汤还鱼，我都唔知道自己讲紧啲乜啊！不过请鼓掌， 多谢多谢，嗰档嘢叫山嚿叉烧，你明唔明啊？ 哦，原来咁。 喂，阿山嚿叉烧哥， 咩事啊？卖声 嗱。我汤鱼把刀俾我斩崩咗，我有几条鱼摊晒喺度等汤，可唔可以搭台喺你个烧肉档搭台汤鱼得唔得？ 你神经病嘅、啊、你，啊、我同你好熟咩？你今日先开档啊，就嚟问我搭台啲锅煮啊？ 喂，三嚿叉烧哥，话晒我哋都系成个街市里边一齐，大家 friend friend 地 neighbor 嚟噶嘛？你唔系咁都唔帮我下嘛？ 你买鱼先，大哥我保你大啦，我依家有成72个客喺度排紧队，系咪啦？等我。斩大嚿叉烧，你行开先啦，嗱都冇眼啊，阿姨，你要1872蚊叉烧，我话你等一阵啊，你话开嚟1872。 喂，得有计，喂，有计，买叉烧有嘢送，买叉烧有嘢送， 买叉烧送乜嘢啊？ 送买叉烧送皖鱼尾啊！ 恭喜恭喜！排版你头先一出场咧、啊，我已经俾你嗰个玩鱼头震慑到，啊、你压到场，睇你演出咧、啊， 我觉得系一种享受。I like it. I like it. Yeah, really good. 肥老师啊，咁你又觉得阿鹏鹏演出点样啊？ 哎呀，我记得阿星爷同我讲过咧，佢拍呢场戏嗰阵啊，拍咗245个 take 啊，原因系有个排队买叉烧嘅演员咧，佢做唔到渴望排队买叉烧，但系又期望叉烧佬斩到佢心目中好想要嗰嚿叉烧嗰个表情，系真系好难演噶。但系你今日劲啦，反而演到嗰嚿叉烧唔想俾叉烧佬斩嗰个神情喎。特别是你的嘴角，你看看同步演戏是星的，星过星爷的星啊，好嘢，恭喜你晋级 耶，姑婆我得咗啦，好开心，好开心， 好开心，多谢各位老师俾个机会我。 鹏鹏，你好嘢， 咩啊？ 你搭台技巧果然系好过我，好入戏，我甘拜下风。以后我搭棚界就全靠你啊！ 老明，成约成约，我应承大家，我坐咗上搭棚大师嘅位，我努力为大家争取最好嘅福利，继续努力保障大家工作嘅安全。 阿姐们。等阵先， 做咩嗌停嘅？喂，音乐都停埋，咩事啊？ 呢啲咪识按 panel 咯。 咩事啊？咩事？ 今次呢个比赛你唔好忘记，其实系选个搭台嘅 KOL 帮手宣传饮茶礼貌运动，叫啲茶客搭台，记得搭得优雅啲，唔好勾三搭四噶噃。 搭旁边搭台，我去边度啊？参加啲咩烂鬼比赛啊？ 唔紧要啦，所谓搭台搭得落， 人人都快乐。 搭台搭唔落， 人人仲快乐，恭喜恭喜。 啊，今日嘅表演经已告一段落。拆台嘅拆台，拆灯嘅拆灯，拆人嘅拆人。 系啊，冇错。 诶、哎，嗰、那个死人仔过嚟。 咁、哎、你写下剧本。 写啲乜？ 我去攞个饭盒先。 唔系啊，你话希望可以参选，因为三年影展啊嘛。 系啊， 希望可以带大家冲入去 荷里活，跟住再 商场落 一日出 康城。 到时我哋一齐行红旗先。 好， 听日再见。 一日咁啊， 再见。 系咁，拜拜， 拜拜， 拜拜。